这是九七四最爱听，我是邓斌，继续来分享潘越云和齐豫合作的《梦田》。 心里的 七四最爱听，每天早晨六点，彭斌主持。 我轻轻的尝一口你说的爱我，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。我轻轻的尝一口这香浓的烟火，我喜欢的样子你放过。你爱过的竟然答应我，要给我蜂蜜枯萎的生活，加一颗奶球，我搅拌海水，将甜度调高，风采牵手。你的爱太多，像随身带的，想你的时候就吃上一口。

水城杯世界青少年数独锦标赛7月23至26日在北京丰台区举行，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数独高手齐聚丰台园博园，把数字赋予生命，让思维睿智敏捷。在激烈的比赛之余，还将携手冲击最大连体数独吉尼斯世界纪录，智慧碰撞，脑力较量，精彩角逐，敬请期待。 慈铭体检杯中国数独锦标赛8月开赛，全国11大赛区人人都可参与，签到就有礼品，增设老年组、儿童组奖项，优秀选手将代表中国参加数独世锦赛，智慧数独风暴，全民脑力体操。慈铭体检杯中国数独锦标赛，期待您的参与。 大家好，我是韩冰，我是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稀有血型爱心之家的一员。我的心愿是爱心之家不断壮大，能够挽救更多人的生命。 集社会之力为榜样圆梦，拨打首都献血服务热线400-601-2320，让我们携手同行，滴滴热血化作爱的暖流，为榜样圆梦系列公益行动，期待您的加入。 打击黑电台，我们在行动。传播非法虚假广告信息，干扰合法电台正常播出，针对黑电台影响恶劣的违法行为，执法部门展开行动，目前已取缔非法电台数十个，涉案人员被刑事拘留。对违法者，我们绝不手软，对黑电台，我们严惩不贷。欢迎拨打黑电台举报热线12318，依法严打黑电台，还京城一片洁净的天空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天气预报。夜间全市会有雷阵雨天气，雨量分布不均，大部分地区的雨量不足5毫米，局部地区的雨强较大，并伴有局地短时大风或冰雹天气，请您要注意防范。此外，双休日两天本市仍然会有降水天气，提醒您出门要带好雨具，提前防范雷电。具体预报是夜间阴有雷阵雨转晴，南转北风1到2级，最低气温2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白天晴转多云，西部和北部山区有雷阵雨，北转南风2到3级，最高气温33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0%。 要让你的新娘成为最幸福的女人，一切从水晶之恋婚纱摄影开始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。今天白天的气温在22度到33度之间，穿衣气象指数为6，适宜穿短袖类服装。 最爱的音乐带给你最初的感动，网络华语最精彩的音乐就在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974，最爱听。我们拒绝平庸，更不要墨守成规，让音乐的花样尽情展现。 欢迎回到974最爱听，我是腾冰。接下来听听本期节目的特别安排，林俊杰组曲串烧，你一次会听到他的记得心墙，还有当你。 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，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，过了太久没人记得些温柔，我和你手牵手，说要一起走到最后。我们都忘了这条路走了多久，心中是清楚的，有一天有一天都会停的，让时间说真话，虽然我也害怕在天黑了以后，我们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以后。谁还记得

自徐佳莹翻唱陈绮贞《旅行的意义》。九七四最爱听好歌，让你一次听个够。接下来分享王杰《当你说要走》，之后还有叶倩文《真心真意过一生》。 当你说要走，我的眼已经湿透，试着让雨水来替我掩饰伤痛。不是我不想挽留，只是爱已经失落，不能相信你就狠心丢下我。心不断上演，重复着离合悲欢，为何每一出悲剧里全都有我？静静坐在黑暗中，不再寻找你影踪，试着让自己能够学会遗忘。所有海誓山盟只换来我的痛，恨你怨你怪你没有用，孤单是永远填不满的洞，爱的天长地久到最后还是空，想你爱你念你谁能懂。从今后我只能爱你在梦中，黑暗